第十六章，做一个唔好俾干净污染嘅灵魂。我哋唔系成日咁讲要净化我哋嘅灵魂咩？点样令我哋嘅灵魂调翻转头，唔好俾干净污染呢？一个有洁癖嘅人，佢一定会非常爱干净，所以只要少少嘅污糟嘢就会障碍佢嘅情绪。有洁癖嘅人着住白色嘅衫裤出门，系依度都唔敢碰，嗰度都唔敢掂嘅，因为佢怕整乸渣佢嘅衣物啊嘛。你话佢爱干净，但系佢嘅心其实已经被干净两个字污染咗啦。有一个婆罗门教嘅教徒，一大清早就走去印度嘅恒河冲凉，因为婆罗门教认为恒河嘅河水系可以将人变得纯洁。当佢冲完凉去试习买嘢食嘅时候，唔小心被一个污糟嘅乞衣轻轻咁碰咗一下。呢、这个信徒就非常撞火，话你系点搞噶？害我又要去恒河重新洗干净我身体。大佬，我洗咗成日噶，你成个将我污染晒啦。个乞衣就话：阿细啊，你夸唔夸张啲啊？你搞咗成日，你为大家恒河先至净化到你，使你变得如此嘅纯洁。而我只不过轻轻咁嗨咗你一下咋嘛，你就成个俾我污染晒，咁我咪俾你嗰条恒河伟大几百倍。佛教教主释迦牟尼话过，从来冇嘢系绝对嘅污秽，亦冇嘢系绝对嘅纯洁。污秽同纯洁都系人去分别出嚟嘅。唔好忘记，清净脱俗嘅莲花系喺污泥中成长噶。好多追求完美嘅人，点解往往都活得唔系几完美呢？因为佢哋总系试图将每一件事情都要变得完美，佢哋凡事都太过强调纯洁，所以灵魂呢反而处处受到污染。一对师徒喺寺庙嘅禅房入边打坐，有一位邻近嘅香客慌失失咁闯咗入嚟，只见徒弟和尚对住个香客讲：你点会咁冒失噶？你打扰咗我哋宁静嘅修行啊！香客即刻道歉，就退咗出禅房。但老和尚呢，却喐都未喐过一下。打完坐后，师傅就对个徒弟讲：头先系边个打扰咗你啊？个徒弟话：系一位冒失嘅香客。老和尚就话：唔系佢打扰咗你嘅宁静，系环境嘅宁静打扰咗你啊！真正嘅宁静系唔会被打扰噶，宁静。分两种，一种是环境上来的，一种是心境上的。因为香客的打扰才能显出你内心是否真正的宁静。所谓鸟鸣山更幽，蝉嘈林月静，是有是无的雀仔声忽然间停了，才显现出深山中那份幽静。蝉叫声忽然间停了，我们才发现山林中那份宁静。有一对大小和尚正想过河，有位弱女子因为河水好急，所以就在度扭扭拧拧，唔敢过河，就求大和尚帮忙。大和尚谂都唔谂，就揽住个女子过咗河。女子讲声唔该，就离开咗。一路上，小和尚都用鄙视嘅眼光睇住个大和尚。到咗第二日，小和尚终于忍唔住啦，就问个大和尚：师兄，师傅话过，出家人唔可以近女色，你琴日点解可以揽住个女仔过河啊？只见大和尚笑眯眯咁话：师弟啊，我琴日一过咗河，就将个女子放下啦。乜师弟你过咗一晚夜，你嘅心到而家仲未放下佢呢？改变一下你嘅心境，咁样你先至能够真正嘅心静。